9884製造。《尋人遊戲》李劍平編劇第一回合，死亡遊戲結束的唯一方法。 四、三、二、一，遊戲開始。 從來沒單一事件可將意志與你中斷，曾自信撐得住，認場過了會有花園。五官即使全部不變，悲喜已落字太凌亂，四字張開全部不見，淚眼霧霧太倦。誰人謀害我，我卻不知不覺，不信世界那么丑恶，直到我满足了什么苛索，空着两袋发现到万事万物歧视我，青春可以怎么挥霍，花半生讨不回快乐，并未获得什么，便在掏空什么，若长眠谁来到晚安。 喂，咩事啊？我在家企门口啦，我等阵再 call 你啊。咪住，而家可以收线啦。点解有啲红色嘅水喺衣柜流出嚟嘅？ 喂，三文。我衣柜入边，边个？你系边个啊？你系边个？点解唔出声？点解唔出声啊？ 张伯伯，啊，今日报纸卖晒啦。 放心啦，我帮你留咗一份。 唔该晒。 我唔该你先至啱啊。上次你賣俾我嗰罐保健品好有效啊！醫生話我個尿酸啊好翻好多啦。 嗱，最緊要咧就係有效。我多兩日再買多罐俾你啊。 嗱，呢次一定要收錢。 我認識的人有半價，好平嘅咋。 咁點好意思啊？ 咁你咪日日幫我留份報紙咪得咯。 哦，好啊好啊，咁好啊好啊。 咁聽朝見啊。边个咧？喂， 林家伟，我系刘祖儿啊。 好耐冇见，几好啊嘛？ 我揾你唔系为咗追究啊。 咁你揾我咩事？ 你睇下 啲短信嘅内容。 似唔似讲紧十二年前嘅事啊？ 十二年前嘅事， 你咪已经忘记咗系嘛？ 我都好想忘记，但我连发梦都记住啊！ 我试过打去呢个电话号码好多次，但系打极打唔通，我冇晒办法啊，所以揾你商量。 件事只有我哋七个人知道，啲短信会唔会佢哋 send 俾你噶？ 你认为我哋之间仲有人想提起嗰件事咩？ 仲有其他人知道？ 除咗啲短信，最近仲好似有人跟踪我。我衣柜啊，仲无端端挂咗几只血淋淋嘅死猫，成个衣柜都系血，好恐怖啊！ 会唔会系恶作剧咋？ 点会有人恶作剧做啲咁恐怖嘅事啊？ 咁你有冇报警啊？警方有冇查到啲乜嘢啫？ 警方咩都查唔到啊！屋入边成日得我同我未婚夫嘅手指无印。公寓嘅闭路电视乜都影唔到啊！ 点会咁噶？ 唯一嘅可能性就系个凶手 唔系人，你估系咪佢嘅鬼魂翻嚟揾我哋报仇啊？ 我哋搞出人命啊！而家点算啊？点算啊？点算啊？ 黄美玲，你冷静啲啊！ 而家死咗人啊！点冷静啊？ 咁你系咪想自首坐监啊？ 唔要坐监啊！我唔要坐监、 啊！唔想坐监，我收声啊！ 祖儿，咁我哋而家应该点算啊？ 呢件事只有我哋几个人知道，我哋唔讲，冇人会发现。 喂！ 嘉伟，救我啊！救我啊！ 祖儿，喂，祖儿，祖儿，我头先叫附近，我嚟紧啊！喂，喂。又是电话留言的，不得，上楼去看看先。啊！祖儿， 988制作，寻人游戏。